千亲的烂衫烂裤，我老豆生我都算整蛊，猛顾住赌博，妈妈都不顾，渐渐离开将我地弃之不顾。我后来识啱个踏碎严父，买钻石金捞都断估，我搏命追佢贪钱贪富，盼有日发达做绅士当堂大富，为着爱惜佢金钱维护，晚晚护花我出晒功夫，日日无辜听佢闹听他吩咐，总之有咗佢痴身我好辛苦。我后来谂真系要掉甩个毒妇，要决绝分开不怕辛苦，一卷饭想法苦中苦，但愿能自由自在不求大富。莫为爱惜佢金钱维护，要向上挣扎不怕艰苦，知识勤奋虽清淡也觉乐乎，总之冇咗佢痴身我不悲苦。佢临行掉低肚烂衫烂裤，送我绿帽戴我呢吉弟姑父，佢家着一个翻鬼佬，我决定以后就娶翻个鬼婆做妇，总好过朝朝听他吩咐。